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83集，鸿雁。萧迟也睡不着，他翻身起来，罩上长衣，出了帐子，在营地里看见了和士兵交谈的萧方旭。萧方旭看见他，拍了拍旁边的位置，在萧迟也坐下来以后，递给他一碗奶茶。 明早出兵，不睡觉是大忌。 萧迟也喝着热奶茶。 我跟你一样大的时候，三日不睡照样生龙活虎。 萧方旭的长衣陈旧，边沿磨损得厉害，被陆一之补了又补，他都不肯换，因为这是妻子做的。萧迟也咽着茶，皱眉说：“ 那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。” 火堆噼啪炸响，父子俩并肩坐了半晌。 觉察到吃力了吗？ 萧迟也没回答。萧方旭便看向小儿子，须臾后说：“ 你以前想飞，于是和盟死磕，如今想赢，还是在死磕。” 萧迟也叹气：“ 哎，这是谁的毛病？” 萧方旭笑出声：“ 不是我的，是你娘的。” 萧迟也摩挲着碗边沿，停顿了一会儿：“ 你23岁败给了阿穆尔，我23岁败给了哈森。 我用了7年的时间才把这笔账讨回来。” 萧方旭的眉眼被火光笼罩，显得很英俊，比萧迟也更具威严。 你明白那种感觉，我败给他的时候找不到自己往后的方向，我甚至一度认为我不具有成为统帅的天赋。我在落霞关见过很多优秀的主将，其中不乏真正的天才，你不知道吧？ 萧方旭勾起笑：“ 那会儿万众瞩目的人是七十羽，他把启东变成了强兵，五郡总帅真的太强了。我看见他，我看见他们，我认为自己没有才能，根本无法站在和他们相同的战场上。” 火光摇晃，影子里都是金戈铁马，军旗被吹得像是要撕裂了一般，但是这里很宁静，好似天地最安定的一隅。萧方旭摊开自己的右手，垂眸说：“ 我在那场仗里失去了第一批战马，然而遍杀骑兵留给我的时间太少了，他们让我从那种低落里迅速抽离。我不能再等待着别人，也不能再自怨自艾。当我站在最前方的时候，我发觉自己根本不想输，我只想赢。” 赢，这种野心支撑着萧方旭，带给了他无数的动力，也带给了他最终的荣耀。他在那7年时间里一刻都不敢停，他每一日都在眺望鸿雁山。他看透了自己的内心，那是场雷厉风行的变革。他排除万难，甚至不惜得罪从前的主将，在落霞关建起了马场。仅仅是这样就用掉了整整3年的时间。等到他真正完成的时候，他已经28岁了。萧方旭端详着自己掌心的纹理：“ 你回到离北，把目光专注在铁骑和禁军两个队伍上，但你从来没有想过看看主将们。郭威里打上了古今，你们就此结下了仇怨。可是郭威里的功勋是真的，他在常驻营做你大哥的前锋，把图达隆旗守得犹如铁桶。蒋胜是个老人了，他几乎没有出过什么风头，可是蒋胜所在的沙二营是维系边线的中枢，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，他都像是基石一般撑着我们。阿爷，你拥有的不仅仅是那点兵，你还拥有无数军事积累下来的经验。你当年去中博遇见了陆广白，可是如今你回到了离北， 却不肯再学习新的东西。最熟悉离北战场的人都站在你的面前，你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。 萧迟也捏紧了茶碗。 你想要这个位置？ 萧芳雪缓缓握紧拳，既像是在问萧迟也，又像是在问自己。 你真的够资格吗？ 萧迟也回离北前被离北的主将拒绝了，他很难说明那种感受，他确实受伤了。他在后来没有与这些人再起纷争，但是他们也就此分开了。萧迟也回来这么久，禁军仍然是禁军，他站在军帐里的时候和主将们是那么不同。他受伤不需要这些人来替他擦药，他们貌合神离，融不到一起。火堆上的茶煮开了，咕嘟嘟地冒着泡。萧迟也觉得他像是游离在狼群边沿的那匹狼，看似回来了，实际上还站在原地。他看着这些人拼搏厮杀，可那其中没有他的位置。萧芳旭注视着萧迟也，他说， 你击败哈森不需要七年，但你必须学会宽容。 萧芳旭沉实离开营地，今日的雪更大了，如果没有头盔遮挡，双眼很容易被迷住。他在戴上头盔前冲萧迟也打了声口哨，萧迟也站到马边，他胡乱揉着萧迟也的脑袋。 雪夜行军太危险，你等到明天卯时再出发北上吧。 萧芳旭说着戴上头盔，声音闷在里面。 详细路线等我回营后再谈。 最晚丑时，雪太大了，再晚就会迷失方向。 视情况而定。 萧芳旭乐着枪声 走了。去。 萧迟也看着萧芳旭带兵出营，铁蹄往北，像是一条游龙，眨眼间就被雪雾吞没了。他站了一会儿，转身进帐去补觉。萧迟也这一觉睡得沉，是被马蹄声吵醒的，他精神不佳，缓了片刻才发觉天早黑了。他起身披衣出去后，看见营地四处都是士兵，门口轮值的陈阳和古今都不在。萧迟也转身拽住一人问， 什么事？ 二营遇袭，现在要调兵南下，前去支援。 小兵迅速穿戴着铠甲冲萧迟也匆忙地行了礼。萧迟也快步到了军帐前，先连时发现左千秋已经穿戴整齐，正在往外走。他说， 蒋胜没有回来吗？ 左千秋大步流星，面色沉重。 没有，多半是被拖住了，这是调虎离山。哈森在图达龙旗恐怕都是伪装，真正的目的就在于突袭沙二营。 沙二营和沙三营间的马道被堵住了，蒋胜绕路北上，和萧芳旭去打伏击，守营的兵力锐减，只能靠沙一营来补。 阿爷， 左千秋上马前说， 你得镇守在这里，营地里还有粮食。 我没有调兵之权。 你不能带着押运队北上，在这里等你爹回来吧。 去。 左千秋调转马头，阴落马已经奔驰而出。萧迟也退开几步给后边的骑兵让路，他环顾四周，在前方混乱中找到了陈阳。 古今北上去给王爷传递消息，雪太大了，猛也没办法飞行，只有古今能够在雪夜里辨别方向。 陈阳匆忙地赶到了萧迟也身边。萧迟也问， 什么时候走的？ 半个时辰前。 陈阳掐着时间， 卯时才能回来。 萧迟也一愣，跟着问， 丑时已经过了？ 现在是丑时三刻。 陈阳担心地看着萧迟也， 沿途的痕迹都被雪覆盖掉了，三队可能还在雪野，但是蒋胜也在雪野。主子，王爷的兵力远胜哈森，卯时肯定能回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 评论、分享哦。